不知道是不是浇这种汤都会失眠。然后在我失眠的地方，我刚好没有栀子也没有干姜，所以活得很辛苦啊。然后今天终于下午吃到了栀子跟干姜了，回到自己家了，然后就一直很困。那个不晓得同学会不会觉得说，哎，栀子跟干姜，一个寒的一个热的，加到起效性会不会最消灭啊？其实中药还好，哎，中药啊，有一些药性是不太会对消灭，像栀子干姜汤我就觉得还好，栀子泻栀子要泻的火，干姜暖干姜要暖的脾胃，就是因为中药到底是每一味药的作用点不一样，它会自己去找它的作用的地方，所以往往一个汤剂里面有寒药有热药啊，它还是可以寒药做寒药的事情，热药做热药的事情。那这个栀子汤系呢，我们这一块地方的条文，我想同学都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同学，我想我们也能理解，这个不是那么难搞的方子，对不对？就是还好啊，就是抓好主症的话，日常生活中要用就用了。像今天天气那么热，对不对？说不定你们今天在外面走一走，晒晒太阳，就会已经开始有热气闷在胸口了。所以说不定你回家就会有开始有栀子汤症出来了，你睡觉的时候可能就感觉得出来这样子。那这个要像所谓的栀子汤的系统啊，其实还有一些别的方剂，就是栀子什么什么什么别的方，那我今天当然不讲，那我只是大概跟同学介绍一下，然后呢跟同学说一下不讲它的理由。就好比说栀子汤系还有一个枳实栀子豉汤，就是用栀子跟豆豉跟枳实三味药。那你想想看，我们刚刚的那个栀子厚朴汤是栀子、枳实跟厚朴，对不对？好像这个汤两个汤里面呢，插一个厚朴，插一个豆豉啊，好像特别可以让人看出来厚朴跟枳实的差别在哪里，对不对？好像会有这种学习上面的帮助。可是呢，这个枳实栀子豉汤啊，它是治疗这个大病颤后劳复者，就是说你病了才刚好，就去上班努力工作，然后忙了一天又开始烧起来了。那这样的情况，他用枳实栀子豉汤来医。可是呢，枳实栀子豉汤其实不很凸显出枳实的效果。怎么讲呢？因为我们刚刚学到的栀豉、豆豉什么汤的啊，那个豆豉都是四个，就是0.4碗的豆豉。那枳实栀子豉汤这个治劳复的方子，它豆豉是放一整碗的豆豉。那你可想而知，这一帖药的药性根本有点像是日本人的味噌汤了，就是他在用豆豉来让你的气啊重新润你的全身什么的，所以变成以豆豉为主了，所以反而一些其他药物啊不容易凸显它的效果，那不容易凸显它的作用。那另外像是治疗黄疸类的病啊，像是栀子薄皮啊，栀子豉汤去豉加黄柏跟甘草，还有栀子大黄汤治酒疸，就是喝酒喝到有病的。然后那这个还有像是什么治疗发黄的黄疸病的，还有什么茵陈蒿汤啊、大黄消食汤里面都有栀子啊，这些都勉强还可以算到栀子系的药物。那我想发黄是另外一个领域的病，所以我们今天是不需要带到的。那这个栀子豆豉的啊，就是那只是栀子豉汤这个治疗劳复的，因为用药的比例有很大的偏差，所以呢也不太需要放到一起来谈。那你说豆豉这个药那样臭臭的不好吃，那会不会有一些代替方案？其实历代也一直在找代替方案，比如说我刚刚说用附子半夏代替豆豉，对不对？那到了这个《活人书》这本书的时候，它还有什么栀子乌梅汤，就用乌梅来代替豆豉啊，就是乌梅也可以生津止渴，对不对？效果跟豆豉有它的类似性，所以为了汤的美味来讲的话，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用一些代替药。那所以这个汤的系统呢，就大概跟同学说到这样子。那么说了这几个汤之后呢，我想我们就可以来再介绍一下这几味本草。那我们来介绍一下栀子跟豆豉 还有这个枳实这三味药。那栀子跟豆豉其实要讲的东西不是很多了啊，反而是枳实的话，我想讲义上面也给大家一些补充的资料，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啊。那《神农本草经》的这个栀子是要讲义43页是吧？啊，还蛮前面的。那43对。那这个栀子哈，它的其实我写那么多不同的字，是因为啊，栀这个字啊，其实是古时候一种酒杯耶。你看有一种古时候有一种铜酒杯是长这样的形状的，所以它是因为好像是花，雄花跟雌花有一种花有点像这个东西，所以就叫这个名字。所以它是在画古时候酒杯的那个形状。那所以呢，你底下现在我们习惯写一个八字的啊，反而不见得是正体字。那但是也没办法啦，就像泽系啊，其实泽泻是错字，但是我们现在都习惯写泽泻了啊。那栀子一名木丹，那同学有没有人在家里面 DIY 做草木染的啊？那其实栀子可以染出很漂亮的黄色的啊。那味苦寒生川谷，治五内邪气，胃中热气，面赤酒泡扎鼻啊，白赖赤赖疮疡。那这样一串的主字呢，它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其实栀子啊，在历代的看法里面一直都是不知道它归什么经，不知道它泄哪里的热的一味药。就是因为整个胸口都闷住的，都有热闷在这边，你可以用栀子泄下来，对不对？那这么说来，栀子是不是也有带到肺的区块？你说它这个泻火药一定是走血分吗？那也不一定哦，肺的区块也泄了。那食道是属于脾胃的区块，对不对？那也泄到了。那有人说栀子泄什么三脏一腑啊，什么心脏肝脏跟什么什么脏，然后再加上一个胃。然后又有人说栀子专泄三焦之火，就这类的说法非常的多。那多到呢，我觉得我们干脆不要来谈栀子的归经，我们干脆说栀子泄郁火就好。就是这个火在哪个地方是塞住不通的，栀子比较有办法这样子。那当然同样是把塞住不通的火打通，它还是有方向性的哦。因为栀子这个药到底来讲是往下走的，所以它多半会把这个热从小便带出来。所以当你身体哪里有上火，你吃了栀子之后，哇，你可能接下来你的小便就是茶色的，它会把这个热从小便带出来啊，走这个心小肠膀胱这条路。那这个像你说栀子往下，像有一个药物是也是专门泄血分之火，叫做连翘。那连翘的话它就是散的，就是连翘之下它的火是从皮肤表面逼出来的啊，它就不是往底下泄的。那你说栀子跟牡丹皮也是一个好搭档，就像我们中国有个方叫做逍遥散。那逍遥散的临床疗效哦，就远不足这个加味逍遥散。虽然加了栀子牡丹皮整个药变寒掉了，那有的时候啊，容易拉肚子的人吃了牡丹皮血分会寒掉，那个栀子其实也还蛮厉害的，牡丹皮比较厉害。然后可是呢，加味逍遥散它就是有这个力道，就是效果上比加逍遥散好非常多。所以那我们说栀子是这样一味药我们知道，那牡丹皮是怎样一味药呢？牡丹皮是所谓的泄阴中之火，就是什么地方越阴它越能泄。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身体里面，我们说脏跟腑相比是脏比较阴，腑比较阳，对不对？动力比较高的比较属于流动的身体的是阳，属于固定的身体是阴。那人体最固定的身体是什么？是骨头，对不对？动都不会动的。那所以牡丹皮就可以泄骨头发炎啊，对不对？所以就是所谓的阴中之火啊，泄脏火或者泄骨头的火。那栀子的这个泄郁火啊，他说治五内邪气，就是好像什么东西被塞在里面的热啊，以及胃中热气。那像是所谓的栀子啊，它这个有一个方说栀子你把它炒焦了，然后打成粉，然后呢加这个生姜的汁一起吞，就 栀子炒椒打粉加姜汁，像这个就是治疗这个 胃部的灼痛的一个，就是有胃火胃酸过多那种胃部灼痛啊，那生姜加栀子就是特效药啊，就好像可以让那个胃酸不要再冲上来。那而且像是民间啊还有所谓的一种伤科药叫做吊精药啊，那这吊精药是什么呢？就是当你啊这个受伤，有的时候你跌打损伤这个地方撞了一下啊，整块肉然后红肿起来了，那红肿了里面又是水啊又是伤啊又是淤血，那那个发炎就好像散不掉，对不对？那我们就拿生的栀子的粉末啊，然后呢加上一点面粉，加上这个烧酒啊，就是酒精度在40度以上的酒，然后弄成糊状，然后敷在那个伤口那个肿的地方，它就很快会消肿。所以就是有火气淤在那里面的时候，它很能够把这个火气逼散掉，那所以消肿消炎的效果是很好的。那只是说我们现在临床上用栀子的话，我们对药材的选择我们大概知道一下，就是张仲景的方子如果用到栀子的话，那就用生栀子就好了，不用做什么加工，那就药房直接买栀子就好。可是啊，如果是后代的一些方，有些方就指定用什么炒焦的栀子、炒黄的栀子，那栀子在药房呢其实要分，还可以分成炒到微焦的跟炒到全部黑的。那如果古代说是炒黄的，你说要炒去买那个炒栀子，因为栀子炒过比较不那么寒的，有时候还好用呢。可是你到药房说我要买炒栀子，它给的是已经变成黑炭的了，那就变成栀子炭了。那其实栀子这种药啊，很多药物一旦变成炭呢，都变成止血的药，那又跟它的那个寒凉药性又不一样了。所以在台湾的问题，有的时候是要买炒栀子会变成买到焦栀子，那就是如果买不到炒栀子那没关系，买生栀子回来，然后你自己在炒菜锅上面炒一炒就好了，那这也没什么关系。那像烧成黑炭的栀子就是止血药啊，比如说流鼻血啊，就把这个烧灰的栀子粉然后这样子吹到他鼻子里面啊，就是我们中国的所谓的流鼻血的特效药。那我们说一个人他的脸啊，或者是皮肤表面有这样一连串的，他后面讲什么面赤酒泡什么扎鼻，就是酒糟鼻子啊，然后脸上青春痘特多啊，或者是皮肤表面动不动就长得有的没的啊，像这样的一些病呢，其实你都可以说是他的身体里面可能某个地方有热邪在那边。那皮肤的病可能是肺里面有热邪，那如果是酒糟鼻的话，它可能关系到肺，可能关系到胃。那栀子它是一个能够退胃热的药啊，就是配了生姜汁很能退胃热的。那就是像这一类的这个内脏的热气啊发作在皮肤表面或者是脸上的时候，这一类的这种牵扯不清的热，其实栀子还蛮有办法的。像是比较代表性的那个治酒糟鼻的方啊，是这个宋朝许叔维的本事方里面吧，他说拿那个老的山栀子啊打成粉，然后呢跟同样的量的这个蜂蜡融在一起做成蜡丸，然后每一颗蜡丸呢是弹丸大啊，那你就拿这个弹丸大的蜡丸像口香糖这样嚼嚼嚼，那嚼的时候你可以配茶也可以配酒，然后嚼到后来你差不多嚼了这个半个月一个月啊，那就会酒糟鼻什么那个火就会慢慢被拔掉，然后就变成那些皮肤表面的状况就没有那么明显了啊，就是有这样一个所谓的方子啦。那当然要现代人去嚼蜡恐怕也是不容易啊，所以听听就算了。那如果因为栀子它的用途实在是太广了，乃至于说我觉得在课堂上要教什么也不是办法，但是不如就是我们了解啊，了解这个栀子这味药它的特质是什么，然后呢你可以去看一看别的地方怎么使用它。就比如说明朝 的普济方啊，是一本非常大套的方剂书。那如果你想要用栀子来什么治青春豆腐脸什么的，对不对？你把普济方这个档案啊，在网络上下载或者图书馆借一本，它有一本是专门讲敷脸药的啊，做弄脸的。那你里面这几百个敷脸药，其实你会看得到，哎，就是有哪一类的方特别会用到栀子这样子。那你就会知道说栀子可以在某一方面的方子有特效。所以我今天带栀子，因为用途太广，所以我就大概介绍一个它的大概的走法。那同学以后自己如果看到别的方剂啦，或者临床上怎么用这味药啦，我想自然能够理解，变成自己的一部分，这样也就好了啊。所以那至于说在张仲景的方子里面，那我们等到之后治疗黄疸黄热病的时候，还会再次跟栀子遇到。那个时候就可以在临床上面很清楚的看到怎么样来使用它啊，所以就这样子稍微知道一下就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豆豉这味药哈。那豆豉这味药其实也不是有什么很多事情好讲的，怎么说呢？豆豉啊，它是说是味苦寒无毒啊，这些什么主治伤寒头痛什么什么一大堆啊，其实呢。它的药性，我们说它是因为是一个豆子，黑豆已经腐败发酵的东西，所以它就是好像能够把我们的这个肾脏里面的气啊推出来，充塞我们全身。那因为肾是人体最深的一个脏嘛，所以当这个肾气被推出来的时候，往往我们身体有一些奇怪的外面进来的邪气或什么东西能够一起推出去，然后它本身又是可以算得上是配上其他的药物可以形成催吐剂啊，所以遇到有毒的东西或者是感冒类的东西啊，豆豉这味药还是有这个把邪气推出去的效果。所以它什么主治伤寒头痛啊、寒热啊、胀气恶毒啊，然后或者什么杀六畜胎子诸毒啦、啊、这类的用途我们大家是可以理解的。那我们现在如果到药房开药开豆豉的话，那我们大概就是写淡豆豉啊，就是因为张仲景的书是写什么？写香豉，对不对？香豉还是很臭的啊，就像臭豆腐一样香。那这个，所以我们现在就在写淡豆豉。为什么要写淡豆豉？因为如果你写一般的豆豉，就是菜市场买的是有盐巴的嘛，但是豆豉是很咸的东西啊，对不对？那如果你半碗一碗的豆豉煮到汤剂里面的话，如果是咸豆豉的话，根本喝不下去啊。所以我们中药用的豆豉是没有放盐的啊。那这个豆豉这样子的一种药性呢，它一方面是动这个肾气，一方面可以排肾邪啊。那它的药性又是比较凉润一点的，所以我们栀子豆豉它那个结构特别适合使用它。那如果是五钱豆豉啊，用水煮一煮，其实一般家常也可以用来治这个尿血或者是尿道炎这个痛啊。豆豉它凉润的话，还是有这个肾的区块的这个消炎的效果。那这个在豆豉的话，我觉得有一个比较有名的方子哈，就是叫做葱豉汤，同学可能都有听过，就是用葱跟豆豉一起来医感冒。那葱豉汤是为什么要存在呢？是这个晋朝的葛洪啊开始用这个方，就是说一般来讲我们如果是伤寒的话，六经辨证，照张仲景那是没什么问题。那葛家的人怎么可能不知道张家的方啊？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说，在那个时代，他有一种感冒呢，是很像是温病的一个类型的感冒，也就是他的走法好像是一感染的时候就分不清楚是太阳还是阳明。他的症状是，比如说感冒啊、头痛啊、发烧啊，然后脉就已经是红大了。那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到底是要当太阳病医还是阳明病医啊？那就有点搞不清楚，就一感冒头痛发烧的时候脉就变得很宏大。那于是呢，葛洪他们就用一个方啊，就是用豆豉是用一碗，然后呢葱白啊，他们说一虎口，就是手指头这样一个拳握得住的葱白，那这样子 三碗水煮成一碗水，炖服，用就靠着这个豆豉跟葱白的药性，能够把这个感冒赶走。所以这也是一个方式，就是如果因为像现在这两天天气那么热哈、哦，如果同学在这种天气得到什么桂枝汤、麻黄汤症，可能那个感觉会很奇怪，会变得不太像是那种桂枝汤、麻黄汤症，就是因为它天气太热了，你在感冒的同时你也在中暑。所以会怪怪的，所以如果你感冒然后脉宏大然后分不出什么症的时候，那有可能是变成温病的，那这样子就葱豉汤还比较好用啊。所以就豆豉它在临床上面有可以治疗这一类的感冒。那当然因为它起肾气啊，然后排邪气，所以呢你说加了葱白啊，一大把葱白就变发汗剂，那如果你是加了盐巴就变成吐药啊，那会让人吐，那如果加了酒的话就可以到皮肤表面去驱风，那加了这个蟹白，蟹白是有张仲景治胸痹会用的一味药，蟹白我们叫什么东西啊，菜市场叫什么，叫桥头还是什么，大陆人叫桥头，台湾人叫什么，也是叫桥头吗，桥头嘛啊，就是那个东西就有点像葱油，有点像蒜的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它是搭配这个豆豉，蟹白搭配豆豉的时候呢，是可以把肠子里面一些不干净的东西推出去啊，让这个拉肚子停下来，那豆豉加大蒜是止血啊之类的，所以就是有一些基本的搭配法啦。那如果在经方的话，那就是搭配栀子啊，然后来做到这个交心肾的效果。那说到这个豆豉搭配栀子交心肾哈、哦，就会让人想到，其实交心肾的药物哦，有一些排列组合，比如说你要治失眠，交心肾我们也之前的讲义有带到过，用肉桂跟黄连的，对不对？就是。肉桂点起命门火，然后黄连降心火，这样也可以交心肾，对不对？所以肉桂黄连组是一个交泰丸结构嘛啊。那栀子豆豉的话呢，它就是要有这个症，有这个心中这个懊恼这个症，这样子用栀子豆豉会打得准，那它也是帮忙睡觉的。那还有一路交心肾的药呢，我们可以拿来治什么，治疗健忘，就是菖蒲远志组。那我讲义这边有附一点给同学啊，在这个第47页的地方，像是对不起，像这个菖蒲跟远志这两味药啊，其实也蛮好玩的。像刚刚说到栀子花呀，觉得栀子花很香，其实菖蒲这种草也好香哦，就是我家里面有种菖蒲，所以知道啊，就随便捏一捏那个叶子哦，香味是非常浓的。那这个植物呢，风一吹哦，通常都会折损很多，因为这个植物的叶子是不会转弯的，所以中国人认为这个植物是只有阳刚之气啊，连稍微转转都不会，没有阴柔之气，所以跟人的心火是同类的，所以认为它就好像阳气形成的一把宝剑一样，就是菖蒲。那菖蒲这味药呢，其实我们说它通九窍，也就是它可以把这个心中的阳气啊，通到上面七窍跟下面两窍，所以它能够让心阳能够降到蛮低的地方。就像是如果用张仲景的药法来讲的话，要把心火导入小肠的话，张仲景的这个当归四逆汤啊，里面有细心，有木通。那美国的倪海厦先生说，哦，把心火导入小肠的是细心，那一般的本草研究是认为是木通啊。那这样一种把心火导下来的做法，可是呢，如果你看那个《扶阳讲记》啊，看这个炉火神怎么开药的话，那炉火神把心阳导下来的药就是用菖蒲啊，所以让心阳往下去跟肾能够碰得到是菖蒲，那让肾呢？肾阴能够上来跟心碰得到呢，就是远志啊。因为远志这个东西也是很好玩，它的根还蛮大丛的，可是露出来地面的草只有一点点，所以这样子一个形状啊，让人觉得说这个东西好像人的志气，就是一个人的灵魂在另外一个世界可能活很久，偶尔到地球上出生当下人这样子，所以他在黑暗的泥土底下比较多，那个草只有一点点，那所以远志的苗称之为小草。 那因为它的苗才只有那么一点点，所以它的这个气的这个凝聚的力量很强，所以它就好像是小小的炮台一样，把你的肾脏的气能够像打水枪一样打得很高很高啊。那像中国古时候文人就有嘲笑过人家，说是你啊，在家为远志，出外为小草，小草是远志苗嘛，那什么意思？就在家里面啊陈水扁不行啊，马英九不行啊，什么都会批评，那出到外面遇到了高官贵人还是举弓哈腰的啊，所以在家为远志，出外为小草。那这个远志它是这样的一种药，所以把从肾去交心，那菖蒲心去交肾，那你用菖蒲跟远志交了心肾之后，你说它能够治失眠吗？好像跟栀子豆豉的治失眠，或者是黄连肉桂的治失眠，或者是转阴入阳、转阳入阴的半夏治失眠，好像都不一样。就它这个东西好像是接电线一样，当你把心跟肾的电线接起来以后，你就会怎么样？比较不会忘记事情。那于是呢，这两个交心肾的这两味药就变成一个防治健忘药物组啊。那当然，中医有王道，有邪道。就像你如果看这个什么。一些比较色情的方子啊，就是要让男人啊那个床上比较厉害的方子，哎，他也放远志，可是远志不跟菖蒲一起用，他远志啊跟枳实一起用，就是把你的肾水打出来，可是把你打偏往下打啊，就是这个样子搞法啊，这样子就变成壮阳方了啊，就是邪道。那这个龙骨跟龟甲呢啊，那都是所谓的有灵性的东西嘛。那我们将来上伤寒论的话，会很清楚龙骨的药性。龙骨是收摄一个人身体的灵气，让一个人的灵魂的气不要散掉的。那龟甲你可以说它滋阴，也可以说它能够正固阳气啊，就是用这种正固的药物。那吃了之后，它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有，千金一方也有啊。所以就说常服令人大聪，常服不忘。那这个孔子大圣治枕中方。那这孔圣枕中丹啊，四味药打成粉啊，然后就这么吃着吃着，那每次吃几公克，可是同学啊，这个药好难吃啊，就是龟甲粉啊跟龙骨粉都是很难消化的，所以吃下去之后保证是胃中懊恼啊，就是胃嗖嗖啊。所以就像张仲景有些方，你说他有没有效？有效，比如说像天雄散，蛮有效的啊。可是我很讨厌吃天雄散，因为龙骨打成粉，消化不动。所以如果他说食后水服方寸比啊，也是有道理的。就是你先吃饭，吃到这顿饭快要吃完了，已经有那么多食物帮你垫底了，那时候你再吃会好一点。如果你空腹吃，它直接沾到你的胃，那很痛苦。就说这种药物它要管就是都要跟饭有关系，比如说它可以时候吃，也可以时间吃。什么叫时间吃？就一碗饭吃到一半吃药，然后再去把那碗饭吃完，用饭来夹它。那也可以食前，就是你一吃完马上就吃饭，让饭把它压下去，这样也可以。总而言之就是单独吃的时候很难过就对了。那我昨天在教这个孔子大圣治枕中方的时候，我也觉得说，哎，我干嘛选这个方啊？是因为我选这个方是因为我吃过。我从前啊，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是很严重的健忘的人。其实该做的事情我倒是不会忘，但是呢，我离开公司，我下班的时候离开公司，很少能够成功的一次就离开公司，通常都是走到公司楼下想起来啊，什么东西忘了带再回去拿，那这样也觉得很困扰啊，就觉得那要吃孔圣枕中丹啊，然后就配了一帖在那边忍着那个难吃再吃，然后吃了之后呢，就发现这个药啊好像有点太高档了，就是补啊，我需要记忆力好，你就让我直接头脑变好就好了。它有点补到第六感去，就是说吃了之后啊还是忘，只是你忘的时候你会一直有一种惶惶不安的感觉，觉得我一定忘了什么啊，就是会有那种会开始有一些直觉，但是也没什么大用啊。到底我是没有常服然后变成大葱，没有，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那我觉得我们如果同学要吃的话，就不用吃到孔圣枕中丹了啊，因为不好消化。所以我们同学如果要吃的话，就吃所谓的定制小丸就可以了。那定制小丸呢，它是 不放龟甲跟龙骨，他放人参跟茯苓。那人参茯苓两个药都可以说是补心阳的药啊，就人参跟茯苓搭起来可以补心阳，所以呢用远志菖蒲搭配人参茯苓，这样做成药丸叫定制小丸。那每天吃一小把，吃一小把，当然对于这个记忆力啊，多多少少也是有帮助了啊。所以这就是教心肾的药物呢，跟同学稍微补充一下。然后呢，我们再来啊，豆豉也看过了，我们来看看这个枳实这味药。那枳实这味药呢，它我首先要跟同学讲的是，如果我们在汉代或者是唐代的方书里面看到张仲景或者是孙思邈写枳实，那我们到药局去买药的时候，药单上面要写什么？写枳壳，就是这个果子啊，这个看起来有点像橘子的一种苦苦的苦苦酸酸的小橘子，它的成熟的果子呢里面不是有果肉吗？那你在做药晒干的时候果肉就会空掉，对不对？所以它就会变成一个圈圈，那这样叫枳壳。那如果它是很嫩很嫩的这个果子，像我们槟榔的那个菜芽一样，但它那里面还没有开始出现果肉，还是像棉絮一样的东西，那这样子它切片放在药局，它就中间不是空的，所以就叫枳实。所以嫩果子叫做枳实，那成熟的果子叫做枳壳，是后代的中医才有的东西啊。这种分法是唐朝的真诠的药性论才开始分的。所以如果是汉代的人写枳实的话，那就是成熟的那个果实这样子。所以你现在要买的话，开药就写枳壳，那这是一个基本啊。所以我待会如果是讲枳实或者讲枳壳，其实听起来都会有点乱啊。那为什么？